在世界。 蔷薇蔷薇处处开，青春青春处处在，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。蔷薇蔷薇处处开，天公要蔷薇处处开，也叫人们尽量爱。春风拂去我们心的窗口，蔷薇蔷薇处处开。春天是你 之中狭路再相逢，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，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，再不敢问你便在失踪，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，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牛，但怕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，如不深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，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。世界将我包围，誓死都一齐，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。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，仍有这种真爱耀眼生辉。我已不顾光危，誓死都一齐，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。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，抱着你不光献祭。世界将我包围，誓死都一齐，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。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，仍有生死之交可超越一切。我已不顾安危，誓死都一齐，爱得起你为何还忌讳。也许出生当天梦已为谁待我像公仔，最后却苦恋蚂蚁。 难自爱都懂得怎相爱，找得到一个人同我分享这身世。 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我和你吻别，在无人的街，让彼此相拥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，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还是每夜点着灯，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？你知道爱情没个准，他终究是人，不像买卖那般单纯。爱一个人要看缘分，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，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，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。我料你现在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。你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，我料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要过路还长。我料你现在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，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。我料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过路还长。我料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日子要过路还长。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，蔷薇在春风里朵朵开，风儿说着情话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，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望穿秋水，风吹雨打，有心栽花它不发芽，莫等夕阳西下，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。这片大海，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，鱼儿从不回答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

看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，旅人停步着花淋湿了绸缎，满树雨斑多傲然，江南烟雨却衬衫，花飞雨坠一如尘，远离海乱落花雨里飘摇的美丽，花香映把往日情勾起，我愿意化浮萍烫湖心，

相信。